件儿老头衫儿，脚上弹了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八七点六，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日复一日的牵挂。 秀儿，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年复一年的感动。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只能说再见。 小说联播， 小说联 播。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感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戚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38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Max 王厉声质问寇少龙：你敢说李卫东不是被你弄到你的某家酒店里去了吗？寇少龙脸上也变了色，怒不可遏。各位，墙角的弗兰克突然开口了：我是律师，律师最看重证据，所以 Max 王，请你在拿到证据之前不要妄加指责，否则会被法庭认定为诽谤的。另外，我想补充一下，据我所知，李维东先生并不是逃犯，他是完全自由的游客。李维东愿意住哪家酒店，那是他的自由，和酒店的老板没有关系。Max 王怒目圆睁，抬手指着寇少龙：他是自由的游客，你问问你老板，李维东现在自由吗？啊，在机场躲过一劫，那算他命大，现在要是还能喘气，都算他幸运。王太声音颤抖，脸色煞白： Max 屌，这个婚不必定了。 正在这时，西餐厅后部的一扇门突然打开，有个苍老低沉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尽管气若游丝，房间里的几个人却都听得很真切。 少龙，不要急嘛。 一辆轮椅从门内徐徐驶出，上面坐着一位瘦骨嶙峋的白发老者，形如枯木，打着点滴，鼻子里插着输氧管。自动轮椅巨大无比，装着不少电器设备，背后还挂着氧气瓶，活像刚刚从太空舱里弹射出来的。然而并无医生或者护士跟随，证明老人虽病 却位至高荒。王泰看见轮椅上的老者，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立刻起身相迎。麦克斯王也赶紧跟上，口中叫着爹爹。寇少龙吊起一根眉毛，颇为意外地说： 哦，原来大哥一直藏在门后呢，为何不早出来见见光啊？ 王凤如并不理会任何人，径直把轮椅驾驶到餐厅最中央的位置，咳嗽了几声，看了妻子一眼，王太立刻俯身下去，把耳朵贴到他的嘴边。片刻之后，王太直起身子，朗声复述丈夫的话：寇家和王家原本是一家，既然是自家人的事情，那就自家人理论吧。不过呢，其他几位也请留在门外，我们也许会需要你。从西餐厅里一共出来五个人，David、Frank、董秘书、辉姐和郝依依，留下四个人：寇少龙、王凤如、王泰、Max 王。寇家和王家1:3。其实董秘书和 Frank 是不必出来的，两个人是寇少龙的左膀右臂，比一家人更亲密。如果他们两个留下陪着寇少龙，或者至少留下一个，王家是不会提出异议的。是寇少龙让他们两个人都出来的，目的其实很明显，看守 David 和辉姐。郝依依的身份很微妙，说不清到底是看守还是犯人。西餐厅门外的走廊里还有6名站岗的彪形大汉，3名是王家的人，另外3名是寇少龙带来的。6个人剑拔弩张，严阵以待，走廊里立刻有了几分牢狱的样子。董秘书把郝依依拉到一边，在他耳边低声嘀咕了几句，问他王家的离岸公司怎么样了。郝依依回答已经注册好了，由一个云南山区里的少数民族代持股，完全在郝依依掌控之下，都是按照寇总要求去做的。董秘书满意的点点头，又问：郝小姐，王家打算何时把费肯的股份转过去呢？郝依依摇头说不知道，这个他不方便催，那么大的财产，王家总归要慎重些。董秘书一听皱起眉头： 郝小姐，看来还得多给他们一些压力。 辉姐提出要去上厕所，提得很高调，并不是申请，而是通知。通知董秘书，他就要离开他们几个人的视线，说不定就瞅机会跑了。其实厕所很近，而且并没有后门，可是董秘书毕竟不放心，朝着郝依依使了个眼色。郝依依知道董秘书让他充当临时看守，迟疑了一下才迈步，有点勉为其难。刚刚在西餐厅里，辉姐满脸怒意，恶狠狠地瞪着他，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郝依依得显得有点畏惧才对。郝依依走进卫生间，正如他所料， 灰姐正背靠着洗手池，虎视眈眈地瞪着郝依依。郝依依犹豫了片刻，什么都没说，径直走向隔间。灰姐小跑了几步，挡在郝依依面前，一把抓住郝依依的胳膊，仿佛强忍着怒气，手和声音都在微微颤抖。哎，老李在哪儿？郝依依并不躲闪，就只摇摇头。我不知道。 你骗人，你不是跟姓寇的一伙的吗？ 我不是，我告诉过你了。 骗人，没一句实话。 我没骗过你。 你说老李是安全的。 寇少龙不会立刻把他怎么样的。 老李落到寇少龙的手里就是你出卖的。 那是迟早的事。警方没有证据，不能扣着老李。只要老李一上街，早晚会被寇少龙的人抓走的。 狡辩！你是为了讨好那个寇少龙，你脚踩两只船，一边给寇少龙服务，一边跟麦克斯王谈恋爱，哪头你都不想耽误，你想见机行事。 灰姐怒不可遏，郝依依突然发力，甩脱了灰姐的手，转身就走。 灰姐喊道：哼，你呀，你根本就没喜欢过谁，对吧？之前的男朋友你一脚踢开，找麦克斯王投怀送抱，就为了嫁入豪门当一个阔太太。当然了，豪门可不容易进呐，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吧。所以以前的主子也不能得罪，是吧？告诉你，这叫什么吗？这叫贱，真他妈贱！ 郝依依猛转回身，脸色煞白。 对，你都说对了，我把以前的男朋友甩了，因为他穷，我想找一个有钱人，我想嫁入豪门，那又怎么样？起码我够胆量，我想要什么我有胆量去要，不够好的我也有胆量扔掉，我不会凑合。你呢？你呢？给人当小三儿，没名没份也没钱，义务劳动吗？还一当就是20年，当到人家不想理你了，还要为人家上刀山下火海，你以为这样很崇高吗？很感人吗？根本不是。这只能说明你没胆量，你是个可怜虫，这才叫贱。 灰姐上前一步，一巴掌打在郝依依的脸上，郝依依也立刻回敬了灰姐一巴掌，毫不手软。两个人都愣住了，一动不动地盯着对方。按照灰姐的习性，这会儿她应该扑上去揪郝依依的头发，用指甲抓她的脸，可是灰姐并没有。她愣住了，她从郝依依那双愤怒的眼睛里分明看到了一些什么，并不是两个女人厮打时常有的傲慢、嫉妒或者诅咒，而是怜悯，发自内心，实实在在，毫无半点虚伪的怜悯。灰姐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怜悯，怜悯对于她来说是一把利剑，刺入胸口，将她开膛破肚。郝依依的双眼湿润了。 灰姐，为什么？为什么要为了一个男人付出那么多？为什么要让爱情变成枷锁？为什么我们不能只为了我们自己而活着，自由自在地活着？ 灰姐依然僵在原地，一动不能动，就像一条被开膛破肚的鱼，被郝依依施了魔法。魔法总有失效的时候，等灰姐再次控制了手脚，她要去揪郝依依的头发，抓她的脸，抽她耳光。她不需要怜悯，更不需要说教，她要让眼前这个无耻的女人得到教训。她也许是因为太愤怒才全身麻木的，可是她分明感觉得到有什么东西 正顺着两腮往下淌，洋洋的。郝依依摇着头，一串泪珠落下来。 姐，不要再管他了，不要再管那些男人，信贷的，你银行的行长，他们都是在利用你，还有那个李卫东，这么多年他到底给过你什么？依恋、保护、关心，还是信任？一个完整的家。女人真正需要的，那个李卫东一样都没有给过你。可是他出了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把重要的证据藏进你的衣兜里，把你搅和进这滩浑水里，他是在利用你。郝依依愤愤地说着，像是在说他自己。辉姐一动不动地瞪着郝依依，泪水却断线似的往下流。郝依依语重心长地说，辉姐，别傻了，别再管那个李卫东了，回北京去过你自己的日子吧。 辉姐好像触电似的，猛然推开郝依依，倒退了一步，瞬间恢复了知觉。可是她并没有扯郝依依的头发或者抓她的脸。辉姐笑了，笑得很放肆，很狂妄，连她自己都觉得不对劲儿，可就是忍不住。你说他们在利用我，可是你呢？啊？比我强多少？起码我知道我在被利用，我也乐意被利用。你呢？你以为你精得跟猴似的，其实呢，你都不知道人家在背后怎么设计你的。你以为姓寇的不知道你对他有二心吗？他早知道，不然的话不会连弗兰克都对朱迪留着一手。朱迪去弗兰克办公室里找你要的东西被抓了个正着，你以为朱迪交给你的东西是真的，那是弗兰克做好的套，等着借你的手套到你相好的脖子上去呢。辉姐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郝依依这些，按道理他是不该说的。他恨郝依依，想报复郝依依，让郝依依倒霉。可是辉姐忍不住不说，就像他忍不住不笑一样。还有你相好的 Max 王，你当他真对你多好呢？哎呀，还什么冒着生命危险救你，那根本就是在做戏。麦克斯王一点都没烧伤，那绷带是专门传给你看的。你个大傻妞。郝依依被辉姐的狂笑激怒了，她吸了吸鼻子，一把抹到眼泪。就算麦克斯王是做戏给我看，不正能证明他很在意我吗？说你是大傻妞你还不信。辉姐掏出手机递到了郝依依的眼前，这是朱迪刚才发给我的微信，那你自己看吧。这可不是谣传，我就能证明。我们公司以前有一个孕妇被 Max 王炒掉了，你猜后来 Max 王赔了那个孕妇多少钱啊？50万。你猜为什么要赔那个孕妇那么多吗？你以为你是谁呀？年轻貌美冰雪聪明。你的 Max 王为了你神魂颠倒，其实你什么都不是。 好依依猛转身拔腿就走，趁他还能走赶快离开这里，他浑身都在战栗，几乎要震碎了。好依依推开卫生间的门，门外却赫然站着麦克斯王。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麦克斯王面色慌张，心急火燎的看见郝依依开门走出来，立刻迎上去张开了双臂。郝依依脚下一个急刹，好歹没有撞进麦克斯王的怀里。郝依依往回退了一步，抵在门上，让那黑色领结、高耸的喉结和刮青的下巴都离自己远一点。依依，我有事找你，有急事找你。麦克斯王抓住郝依依的双肩，郝依依徒劳地挣扎了一下，很快就放弃了。也许辉姐是对的，她郝依依什么都不是，她的努力都是白费的。她被麦克斯王拉进走廊拐角，身体软软，四肢都不像是自己的了。她扭头瞥了一眼餐厅门外，董秘书和弗兰克都没了踪影。麦克斯王在他耳边小声嘀咕：咦，他们进去了，老头子病了。尽管轮椅上的王凤如就像一个木乃伊，看上去命悬一线，郝依依还是有几分诧异。嗯，你爸？不。麦克斯王忙不迭地摇头，是寇少龙，寇少龙犯心脏病了，我出来叫戴秘书和弗兰克进去，顺便找你。麦克斯王沉吟了片刻，爹地想见你。郝依依倍感意外，发病的竟然是肥壮如猪的寇少龙，岌岌可危的王凤如倒是没事，而且还要见他。为什么要见他？在王凤如和王太看来，他郝依依只不过是麦克斯王的一件工具，用完了就该扔掉的。可是麦克斯王竟然把郝依依带回香港来了，就像把一只沾满泥污的旧靴子穿进铺着细绒地毯的卧室里那么令人讨厌。是因为麦克斯王看出了郝依依的疑惑，试图解释，却又有些难以启齿。依依，我爹地他刚才一直躲在门后，通过监控看西餐厅里所发生的事情，他看到你和寇少龙坐在一起，而且看上去是寇少龙的人，所以爹地不知道能不能信任你。郝依依难以置信地瞪圆了眼睛。依依，我当然知道，我们是在演戏给寇少龙看，我们就是要稳住的，可是爹地也未必完全信我。这也不能怪爹地，你要看看王冠的处境，现在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我到北京这么久，还有你，也还是没有找到证据，而且你本来就是快阔的起密师。麦克斯王说到这儿，顿住不语，试探着看看郝依依。 听众朋友，永成的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